结局。不管未来怎样的结局，只想好好珍惜眼前的你。我真的不想今生失去了你，你就是我今生爱情的真谛。不管未来有多少风雨，我爱你爱得一死心塌地。好好珍惜眼前的你。